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24集，傅文铎也目光凝住，他刷的扭过头看向身后，几乎是一瞬间，一道黑色的影子破窗而入，玻璃应声而碎，阳光照射在满地的玻璃渣上，反射出刺目的光芒。唐默和傅文铎不自觉地眯起眼睛，下一刻那道黑影便一把掳走了站在旁边还没反应过来的傅文生。 头抓到了！ 眼睛还没完全睁开，傅文铎脚下一蹬，身如火箭，嗖的一声窜出去。他的右臂在冲出去的同时变为黑色利器，恐怖冰冷的坚韧将对方的右腿划破，露出森森白骨。这人抓着傅文生的领口，将小朋友用力地甩出窗户。傅文铎的刀劈下来，他发出一道痛苦的哼声，整个人倒飞出去砸在墙上。一切只发生在三秒内，从这个人飞进房间，再到他抓住傅文生把傅文生扔出窗户，事情发展得太快，连傅文铎都没法救下傅文生，只能眼睁睁看他被抓走。傅文铎和唐默对视一眼，两人轻轻点头。傅文铎快速地冲向那个倒在屋内的男人，唐默则飞出窗户去追傅文生。在唐默的身体离开窗户的一刹那，一道没有感情的声音冷冷地响起： 你现在在空中。 唐默心中一惊，他未曾落地，强大的重力便砸了下来，重重地压在他的肩膀上，将他压向地面，水泥地被撞出两个小坑。唐默直接抬头看向前方，炼鱼筝从左侧向他攻来，阮望舒从右侧向他攻来。他的正前方，女医生抓着傅文生的胳膊朝唐默笑道： 哼，准备好了吗？ 下一刻他根本没给唐默准备的时间，直接掏出小刀刺向自己的右手，刀子刺穿女医生的掌心，很快染红了他的白大褂。他仿佛不觉得痛，唐默的右手却直接一麻。唐默弯腰躲过炼鱼筝的攻击，下一秒阮望舒又攻了上来，前者不断攻击唐默的下盘，令他不得不离地。只要他一离地，阮望舒就发动异能，用重力压迫唐默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女医生在一旁一刀一刀地玩自残。唐默的身上没有一滴血，可是他却已经被刺了四刀。唐默颤抖着手指艰难反击，傅文铎和齐恒那边还未分出胜负。炼鱼筝抓住唐默的一个失误，左脚蹬地，右腿在空中划出一个圆形的弧度，一腿劈向唐默的头。唐默正要躲开，女医生眼也不眨地刺穿自己的右腿，唐默一个踉跄没能躲开。正在炼鱼筝即将一腿劈下时，一道刺耳的枪声赫然响起，一瞬间唐默身上的疼痛感全部消失，他迅速躲开这一击。另一边，女医生的头上被子弹擦出一道狰狞的伤口，他缓慢地转过头，惊恐地看着自己手头拎着的这个小男孩。傅文生抿着嘴，一手举着枪，眼也不眨地开出一枪。 你 砰砰砰，连续三枪，傅文生几乎不用瞄准，他一枪出去必然对准李妙妙的眉心。他的子弹射出弹膛的那一刻，烈火擦起，子弹席卷火焰射向李妙妙。李妙妙只能不断躲避，他想要反击，可小朋友仗着身体小射得飞速，他想使用异能，傅文生的子弹却从未中断，令他停不下来。 该死的，你这个熊孩子，姐姐抓住你要把你剥皮抽筋。 没了李妙妙的帮助，唐默轻松许多，然而炼鱼筝和阮望舒联起手，唐默也很难对付。他使用火焰异能一次次地挡住对方的致命杀招。忽然唐默想起上次和阮望舒交手时，这个少年的右腿似乎很不便利，有点瘸，应该是右腿受过重伤。唐默毫不犹豫地挥舞小阳伞砸上阮望舒的右腿，沉闷的撞击声响起，阮望舒居然被这一伞打得单膝跪地。炼鱼筝见状便要来救他，唐默啪嗒一声打开小阳伞，再次迎接上去。双方战得难舍难分，两人身上都挂了不少伤。只见唐默迅速地掏出手枪对准阮望舒的脑袋，普通的子弹阮望舒肯定躲得过，炼鱼筝也没当回事儿。唐默张开嘴准备说出咒语，这时 一道轻柔的笑声从小区花园里传出，与此同时，一道黑色影子倏地砸向唐默拿枪的手，唐默迅速躲开，这才发现是一颗普通的小石子。 哼，我是你就不会接他这一枪哦。 阮望舒目光一凛，扭头看向后方，一道诡异奇怪的笑声在茂密的灌木丛中轻轻地响着，这人的笑声怪异极了，听得炼狱铮皱起眉头。 他这一枪射出去，你必死无疑，是个很不错的道具。还是异能呢？ 听到这个笑声，唐默身体一僵，他的脑海里冒出一张娃娃脸。唐默的心中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。这时，傅文铎一脚将齐恒踹出窗户，齐恒从二楼砸下来，傅文铎身上挂了彩，齐恒身上更加全是伤。他掉下来后也不觉得疼，反而期待地看向自家老大和队友。忽然看到一个陌生的娃娃脸青年，齐恒奇怪地咦了一声。只见在灿烂的阳光下，一个穿着白色夹克的娃娃脸青年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笑嘻嘻地从树丛里走了出来。他一边走，视线一边死死地凝在唐默身上。走到小区中央的广场后，他站在树荫下微微侧头。 有人模仿我的脸，有人模仿我的笑，但他不是我。 白若瑶眨了眨眼。 唐唐，我听说一个事儿，有个叫毕先生的声音和我好像，性格和我也好像。那个毕先生做了好多好多坏事，他们都说是我做的，还把我打了一顿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白若瑶故意将自己的右手从口袋里拔了出来，他扭了扭手腕，看似一脸轻松，锐利的目光警惕地从傅文铎身上一扫而过，也看了眼阮望舒等人，最后才再次回到唐默身上。 唐唐，你说这种坏事是谁做的呢？ 冰冷的风吹过树叶，发出哗啦啦的声音，浓云从西方而来，渐渐遮住阳光。唐默冷冷地盯着娃娃脸青年，白若瑶脸上是滑稽的笑容。八个人分为三个阵营，气氛凝固，各自维持不动。白若瑶歪着头笑嘻嘻地看着唐默。下一刻，唐默忽然扭转视线，一脚蹬地冲向阮望舒。傅文铎也在同一时间刷的一下冲了出去，两人默契地攻向两侧，一人拦住齐恒和炼鱼铮，一人直冲阮望舒。突变来得太快，经过白若瑶刚才的提醒，阮望舒也不再大意，他双目凝缩，当唐默奔跑起来的时间段有半秒会双脚离地，他反应极快的双手按地，强大的压力直直地压了下来，小阳伞狠狠地刺向阮望舒，一张圆形的白色护盾出现在阮望舒手中，挡住小阳伞。唐默眯起眼睛，没有犹豫，继续欺负起小孩子来。阮望舒今年14岁，相比唐默确实是个孩子，有傅文铎拦着另外三人，阮望舒的右腿又有些不便，渐渐落于下风。谁料一把黑色匕首突然刺向唐默，唐默向后翻滚躲避，白若瑶勾起唇角眨眨眼睛， 唐唐不能欺负小孩子。 唐默哪里管他，再次攻向阮望舒。白若瑶嘻嘻地笑了一声，也加入战局。当唐默压着阮望舒打时，他便帮着阮望舒，让后者不至于太过被动。当阮望舒反攻时，他又帮着唐默，这人活像一根搅屎棍。唐默和阮望舒一心一意攻击对方，压根没去管白若瑶。等白若瑶又充当搅屎棍，帮着阮望舒挡掉唐默的大火柴，并笑嘻嘻地说， 这个火沾到你身上可是会死的哟。 唐默目光一冷，转身便要攻击白若瑶，谁料阮望舒先冷笑一声， 哼，你先去死。 下一刻，唐默和阮望舒联起手，两人一起攻向白若瑶。白若瑶稍稍惊讶了一瞬，随即笑容更加灿烂。双方真正交手的那一刻，唐默的脸色沉了下去，白若瑶的实力比4个月前更加强大，他的异能很鸡肋， 实力却非常恐怖。在唐默和阮望舒的围攻下，白若瑶渐渐处于劣势，却始终没被拿下。阮望舒的手中闪过一道黑色光芒，白若瑶防备不及，被他刺伤手臂，动作慢了一拍。唐默借机挥舞小阳伞攻击了上去，但就在小阳伞快要打上白若瑶的脑袋时，他的身影骤然消失在空气里。阮望舒心中一惊，白若瑶却笑嘻嘻地看着阮望舒，仿佛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。上一秒，唐默的小阳伞快砸上白若瑶，下一秒，这把伞出现在阮望舒的面前，圆圆的伞尖悬浮在阮望舒的额头前，距离不过3厘米。阮望舒下意识地向后撤退，躲开这一击，可是唐默的速度比他快上太多。这一次，唐默的身影出现在阮望舒的身后，一道利器刺入血肉的声音响起，小阳伞从后向前刺穿阮望舒的眉心，少年错愕地睁大双眼，不远处的炼鱼筝和齐恒纷纷睁大眼睛。女医生见状赶忙飞奔过来，似乎想要救人。白若瑶笑道： 他身上的死气那么重，一看就知道糖糖不是要杀我，而是要杀他。糖糖不舍得杀我，对吧？ 无论是唐默还是阮望舒，攻击白若瑶都不是主要目的，他们的目标只有对方。阮望舒在攻击白若瑶时一直有防备唐默，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唐默拥有一个很快的男人异能。唐默神色平静地抽出小阳伞，李妙妙也快赶到，他将手按在阮望舒被捅出血窟窿的额头上，阮望舒睁大双眼，却早已没了呼吸。唐默拿着小阳伞准备去帮傅文铎，还没走两步，一道清脆的金币声从他的身后响起。唐默身体一僵，快速地转头看去，一只银色飞镖从唐默的脸颊上蹭过，被女医生抱着的少年伸出手将飞镖接下。阮望舒目光冰冷地盯着唐默，他的额头上那个血窟窿慢慢愈合。见到这个场景，白若瑶挑了挑眉，唐默握紧小阳伞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